在太阳节之际，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呈现了贺信。信里指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是一位卓绝的思想理论家和伟大的实践家，他创立永恒不灭的主体思想，为时代和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将现代历史走上了自主的轨道，也是民族复兴的恩人和社会主义朝鲜的始祖。他在一个世纪里打败两个强大的帝国主义，来拯救了人民的命运，还在祖国大地上建立了自主、自立、自卫的不败强国。总联爱国事业是由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开创，伟大的金正日大元帅不辞辛劳进行领导的。今天由于有另一位白头山卓绝伟人钢铁统帅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在，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两位大元帅与旅日同胞的深情厚谊和血缘关系历史继续下去。信里表示，衷心祝愿主体事业的最高领导者总联和旅日同胞的慈父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身体健康。